第169集，我被停职了吗？看着短信上的那四个字，仁义顿觉一箭穿心，整个人都懵了。 怎么了？ 仁义快速拨下静音键，把手机放在了一边，他抹了把脸。 你们不是怀疑网络水军的背后有紫燕的资金支持吗？查到什么了吗？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和当时洗钱的过程有交叉的一个节点，是一家海外的咨询公司，正在深入调查。如果顺利的话，能够据此揪出给紫燕洗钱的中间人，那么就离紫燕更近了一步。 啊，这是我这两天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了。 龚应贤拉住仁义的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睛。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 仁义淡淡一笑，龚应贤将他拉到自己身边，双手环住了他的腰，将脸贴着他的胸膛，小声说： 你会不会觉得我没用？ 为什么这么说？ 我没能解除你的人身威胁，现在又让你陷入舆论威胁。 仁义用修长的手指轻轻顺着龚应贤浓密的黑发。 你在说什么呢？这跟你没有关系，就算没有你，我该经历的这些也一样都跑不了。但是有你在，我安心很多。 龚应贤收紧了双臂，紧紧环抱着仁义。仁义感受着他的力量和热度，心中有酸楚，也有温暖。这时，房门被敲响了。龚应贤不太情愿地松开了手，仁义打开门，是曲阳波。仁义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曲阳波。曲阳波刚刚送走许静和调查的人，不知道路上有没有说什么。 现在除了要处理网络舆论，上面也得讨论你的情况，结果没出来钱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。 嗯。 参谋长说，这段时间你先不要出警了，在中队待着也行，回家也行。 我被停职了吗？ 这不算停职，你现在情绪肯定不太好，又在风口浪尖上，怕你出警不安全，你就听参谋长的吧。 仁义无奈地点点头。曲阳波看了龚应贤一眼。 龚博士，网警那边打算怎么做？ 一直删帖不是最好的办法，现在主要是控制，然后用更多有力的证据去扭转舆情，我们会给他应得的公道。 曲阳波长吁了一口气，他拍了拍仁义的肩膀。 兄弟，我们会共度难关的。 啊，好。 龚博士，我把我们能提供的东西给你。 好，给我看看。 你们聊，我去下洗手间。 仁义拿起手机进了浴室，他坐在马桶盖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手机。短短十几分钟里，他已经收到了好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的讽刺与谩骂。他看着这些东西发愣，同时也可以想象，网络上还会有更多更甚的言论。他想看，想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可又没有去看的勇气。他从前以为自己是个不在意别人评价的人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因为负面评价不够多。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用一种好像亲眼见过他的所作所为的口吻，将他描述成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？如何形容这种心情呢？仅仅是委屈、失望、愤怒还不足以描述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无力和茫然。他自认为是一个好人，一个正直勇敢的人，可是在千千万万的人嘴里，他变成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人。而且当这种声音足够大、足够多的时候，连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那么不堪。曲阳波又安慰了仁义几句，就打算离开了，他还有一脑门子的事要处理啊。仁义把曲阳波送到了门外，有些惭愧地说： 兄弟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说这种屁话，咱们一家兄弟一条心，福祸一起扛， 仁义握了握他的肩膀，他不好意思说谢，也不好意思说抱歉，可这两种情绪都交织在心头。他知道自己这次不仅给自己惹了麻烦，也会影响曲阳波的前程。曲阳波跟仁义不一样，仁义可以一辈子安于这个位置，反正他讨厌文职和开会。但曲阳波目的清晰，方向明确，中队指导员注定只会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台阶，他还有一直往上走的。曲阳波走后，仁义返回了屋里，龚颖贤站在窗前，背对着他在打电话。仁义静静地看着龚颖贤高大的身形和宽阔的肩膀，男人的力量感呼之欲出，就像一堵墙、一棵树、一座山，能够抵挡咆哮而来的暴风。他缓步走了过去，从背后轻轻抱住了龚颖贤的腰，将脸贴上了那片背脊，并将支撑力转移到了龚颖贤的身上。他一直觉得自己能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战友，甚至为不相干的人遮风挡雨，可真当狂风暴雨来袭，他也希望有个屋檐。龚颖贤的身体僵了一僵，然后彻底放松，只手握住了仁义的手腕，并用指腹细细摩挲着那一小块突出的腕骨。仁义闭上了眼睛，他没有刻意去听龚颖贤在说什么，只觉得那时断时续的好听的声音，像是一首温柔的摇篮曲，正在抚平他毛躁的心。 拜托了。 过了许久，龚颖贤打完了电话，转过了身来，低头用额头抵住了仁义的额头，悄声说， 我第一次见你这么沮丧的样子。 哼，我这个人心挺大的，就让我沮丧一天吧，明天就好了。 龚颖贤看着仁义的眼睛，又心疼又愤怒，心疼于仁义遭受的所有不公，愤怒于自己不能保护好心上人。他搂紧了仁义的腰。 你可以沮丧，可以难过，可以抱怨，不用憋着。 有这个时间，我宁愿花在能让我高兴的事情上，比如你。 龚颖贤的心脏砰砰地狠跳了几下，仁义用目光仔细描摹着龚颖贤完美的俊颜，心头窜起了一股火，管他是心火、怒火还是欲火，都要尽情地燃烧啊。他含住了龚颖贤的下唇，轻声说， 留下吧。 龚颖贤的回应是用力的回吻，两人急不可待地撕扯着对方的衣物，任何阻止他们更加亲密的东西都碍事极了。他们度过了毫无节制的一夜，不只为了尽情释放那一腔无处消解的复杂情绪，也为了从对方身体里获取聊以慰藉的温暖。